5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节目开始听到的这一段有着急速运动的音乐，来自于电影《蜘蛛侠》。我说了，暑期到了，暑假到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继续上周三的内容，我们来听听很多的动画，还有一些创作当中的作品。这些的音乐呢，都是电影音乐人麦克·吉亚奇诺他来创作的音乐。古典也流行。有时候我经常跟大家说，不要小看动画当中的电影，当然也不要小看动作当中的电影，也不要小看那些商业大片当中的电影，因为这些电影音乐是因为更加要接近大众，首先在旋律和音乐上一定要美好，或者说有共性，让大家有共鸣。还有一种呢，则是如果脱离了电影的画面单独存在，那这些音乐也一定有着非常强烈的个性。今天古典也流行，周三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 到电影当中的音乐，此刻我们听到的张力十足的音乐都是选择一部电影《蜘蛛侠》。说到这些音乐，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为什么有的电影当中的音乐就几十秒甚至几秒，有些呢像影片的片尾的音乐又那么长，好几段，到底是什么呢？就我所了解的一些电影配乐，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电影的配乐制作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像今天介绍的麦克·吉亚奇诺，还有包括一会儿我还会为大家介绍约翰·鲍威尔，这些都是当代最流行的电影配乐家，与老一代的像约翰·威廉姆斯啊，像莫里康内啊，他们又不同，可以说是汉斯·季默是承接约翰·威廉姆斯、莫里康内一个新一代的电影大师，而麦克·吉亚奇诺还有约翰·鲍威尔这些音乐家呢，则是现在的中生代的电影配乐。电影配乐的制作呢，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他首先有谱曲的人，根据剧情的需要和风格以及导演的要求，写出各种场景适用的曲谱，再有电子合成器、管弦乐队、某个乐队或者歌手来演绎，还有一些特别情况是引用已有的作品，像已有的流行作品、已有的古典音乐等等。同样是蜘蛛侠英雄归来的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部影片当中的片尾音乐真的是各种风格都有，也集合了麦克·吉亚奇诺的音乐风格，有宏大的，有流行的，有管弦乐队的，有电子的，还有轻轻巧巧的，就像刚才的一个小小片尾，也融合了麦克·吉亚奇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你听，包括的这一段，你听，弦乐的拨弦加上小提琴利落的结尾，都展现出了麦克·吉亚奇诺这位音乐家的不同感受。而再来说说这部电影《蜘蛛侠》，其实新世纪不到20年的时间，从2000到2018，就单说这几天，那蜘蛛侠的演员其实已经换了3位了。要知道大名鼎鼎的超人从上世纪70年代到如今，大荧幕上也只用了3位演员而已，所以电影蜘蛛侠系列的演员换得非常频繁，但是演员的更迭呢，并不能对观众造成太大的影响，毕竟呢，大家是冲着蜘蛛侠的名号去的。而关于蜘蛛侠的作曲呢，也是换了很多位作曲家了，而今年呢，应该说是2017年的这部影片的上映，可以显示出麦克·吉亚奇诺这位作曲家 他对影片的这个风格的排列。因为麦克齐亚奇诺最早是在像很多的音乐家的工作室，汉斯基默的工作室，还要为很多的电影配乐来创作的，包括一些动画的音乐，还有一些动漫以及游戏音乐，这是最考验作曲家的。所以他的音乐有着巨大的冲击，强烈的戏剧性，也可以温柔如水，比方说我们熟悉的《飞屋环游》。看到很多好朋友的问候和来签到了，胡雪迪说：“小月老师好，在这个桑拿天里，您带了给我们哪几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呢？还记得吗？上周我们没有说完哟，还要说这位作曲家麦克吉亚奇诺，因为他的音乐真的很有特点。”会飞的老马说了：“嗯，喜欢电影音乐。”框框说了：“皮特帕克，蜘蛛侠来了。”是，大家印象中看过多少部蜘蛛侠呢？上周呢，是我们以这种花絮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了不同的影片，不同当中的音乐，然后呢也体现了麦克吉亚奇诺的电影音乐风格。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再来听听电影《飞屋环游记》当中的几段音乐。然后今天呢，找个时间好好来介绍一下这位作曲家麦克吉亚奇诺，他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他是双重国籍，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他开始把图像与音乐结合在一起，是他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开始在地下室做一些加入他家乡音乐风格的定格动画。在高中的时候，一位艺术老师就引导了麦克吉亚奇诺向他的父母推荐加入纽约的视觉艺术学院，所以对于做一些画面和音乐的结合的内容，他从小就开始尝试了，而且对于画面精准的定格以及音乐上的对于画面的表现，他也从小就会了。他曾经这样描述和父母一起参观艺术学院的感受，他说：“我想，哇，这真是太棒了，真的有像这样的学校吗？还有哪里我可以做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呢？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惊人。”他说：“我爱 SVA， 我喜欢这所学校给我的这种自由的感觉，真的是一次很棒的体验。”当时麦克吉亚奇诺被 SVA 录取了，也就是视觉艺术学院，主修的就是电影制作，辅修历史。而在 SVA 最后一年，他的电影专业讲师公布了一项与环球电影公司达成无薪实习的协议。贾奇诺是唯一对此感兴趣的，他得到了为期6个月的职位。为此他不得不白天去上课，晚上呢是在 Macy 百货公司来打工，以支付他的房租。贾奇诺在1990年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以艺术学士的学位毕业了，之后他又去茱莉亚音乐学院上了关于音乐的课程。看他年轻时候的经历，小时候的经历，其实一边听着他为电影《飞屋环游》所配的音乐，我觉得正是体现了他音乐中的这种风格，就是有梦想要去追求，有目标要去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感受这种美好。其实大家有梦想要去追求，有目标要去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感受这种美好。其实大家在放假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上班，还有一些朋友也许是家长。我想说，培养孩子让他们有梦想，不是说家长的梦想才是孩子的梦想，关键是孩子的梦想，然后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有一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 去走，这一路上就是很幸福的过程。我以前就说过，如果未来100年后哪些音乐会成为那时候的古典音乐，我们今天的哪些音乐，那电影音乐一定算一项。而一般来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等到电影的片尾音乐演完再离开，在电影院的时候或者在家看的时候，当字幕响起的时候，你会感受影片当中的那些音乐吗？其实今天给大家播放的很大段的音乐，一般都是在电影的片尾来上映的。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有梦想的那部电影 Up 飞屋环游。其实在今天影片当中的片尾音乐，我觉得就像是歌剧当中的戏序曲的片段，序曲是在一开始，而电影的片尾音乐是在结尾，有一些是电影的原声的歌曲，有一些是电影当中的整个的配乐，作曲家把它们集合起来，所以每一段会有各自的特点。就是封神说得好啊，又可以跟着音乐看电影了。左春如也说，电影音乐时间，动画电影音乐好棒啊，是啊，很适合在这个暑期聆听，是吧？听到这段音乐，我会想到《飞屋环游记》当中的那个飞跃的瀑布，其中的那个瀑布上的彩虹。音乐就是这样可以描述美好事物的，当你聆听他们，可以把心中幻想的最美好的事物和这些音乐的画面结合在一起。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电影当中的音乐，而上半时段主要围绕着他这位作曲家。还记得在上周我们听过麦克·吉亚奇诺的哪些电影当中的音乐吗？有刚才听到的 飞屋环游，但是没有刚才的那段电影的片尾音乐，只听了我们平时最熟悉的那几段，包括哈巴涅拉。那在上周呢，我们还听过包括像《头脑特工队》当中的几段音乐，现在我们听到的也是。继续来讲麦克基亚奇诺的故事好不好？刚才当他说了，当麦克基亚奇诺从艺术学院毕业以后，他又去了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上了关于音乐的课程。而当他的在环球实习结束以后，环球电影公司雇佣了他，使他刚刚跨出大学校门后就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后来跳槽去了迪士尼，当迪士尼搬到洛杉矶的时候，他也跟着他们去了进行工作宣传，同时他继续学习。他当时在 UCLA 上了乐器以及管弦乐编曲的夜间课程。是的，他是等于是我们现在了解的夜大，但是呢，他主要是来上这些课程，他并不求来获取文凭，只是求学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在迪士尼的工作呢，使他可以在电影方面工作人员进行互动。刚才我说了，他最早感兴趣的是制作电影视频的那些画面，他后来呢是慢慢学习了音乐的这些制作。当然从小他有些音乐基础，他在迪士尼的工作刚才说也可以让他在各方面，在电影方面与工作人员互动。他在纽约茱莉亚上过了关于音乐的课程，他在 UCLA 上了乐器及管弦乐编曲的课程，这使他慢慢的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而麦克基亚奇诺还当过制片人，当迪士尼互动娱乐工作室的一个制片人的职位招人的时候，他还得到了这个职位，想着可以雇自己为他们出品的游戏进行配乐。而基亚奇诺为迪士尼互动娱乐工作室的配乐作品是在16位游戏时代之中的，这其中包括世嘉的，还有包括 SNE 的《唐老鸭大冒险》，还有多台版本的《狮子王》。然而他第一次的正式的大型配乐作品是改编自梦工厂1997年的电影《失落的世界》《侏罗纪公园》的同名游戏。这款游戏是当时呢是在 PlayStation 平台第一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带电管弦乐队的游戏原声作品。从那以后呢，基亚奇诺继续就和梦工厂继续他们的关系，在很多受欢迎的视频游戏上制作全管弦乐配乐的作品。所以他正式的配乐工作开始是给游戏创作音乐，还有包括他给雇佣军游乐场的毁灭创作游戏音乐。而使他荣获配乐作品的包括荣誉勋章系列的第三部，荣誉勋章的地下抵抗、联合袭击和前线，附带 PS 版的荣誉勋章以及英雄二，和一些与二战有关的游戏，包括诺曼底上空的秘密武器等等。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星球的脊梁，纯净星空生态中国视听艺术展目前在国家大剧院展出。这次展览的内容包括星空生态、非遗音乐、天文解构等。展览灵感来自于国内第一部星空延时纪录长片《星球的脊梁》。这部纪录片是由一群星空爱好者驻扎西藏数十天拍摄而成。这次展览纪录片的视频、图片、音效、音乐以及主创团队都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展览将持续到7月25号。继续来关注，第12届全国舞蹈展演日前在春城昆明拉开帷幕，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成为本届展演的开幕演出。全国舞蹈展演是全国舞蹈艺术领域规格最高、影响最大、水准最高的艺术盛会。《天路》以其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特色，很早就在昆明有了知晓度。此次演出一开票，两场演出票便迅速抢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都让我们回味和想到很多。金土地说，每次看电影总是被电影音乐进入引领着，渐渐进入佳境，情感起伏着，感动着，直到片尾曲结束。音乐在电影当中的确有烘托气氛、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而我记得轻盈飘然说，小月老师带我们回归童年，那索春如也说喜欢看这些电影当中的动画。其实我想说，就说这些电影吧，很多的动画电影其实并不是只是给孩子们看的，因为有些很多的动画电影会探讨不同的内容。就像这部《头脑特工队》是 Walt Disney 电影公司、皮克斯动画公司联合出品的。那其实呢，它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孩莱里，因为爸爸的工作变动而搬到旧金山。 他的生活被这五种情绪所掌控，进展脑内的情绪缤纷世界。而其实我想说，一开始我只是简单的介绍故事的开始，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有些事情。有些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刚才我说头脑特工队有时候是讲述着成长的故事。而说到这部电影，也并不是只是给孩子们看的，而是一部成人的电影，真的是这样。首先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情绪，他说我们是总是接纳每一种情绪，而当我们生命中遇到那些负面情绪会怎么样，悲伤让我们深刻学习体验，增加生命的分量。恐惧使我们未雨绸缪，小心驶得万年船，而愤怒为我们画出底线，警告外敌不可侵犯，而厌恶决定品格，阻挡我们跟风，从中失去自我。影片中讲述的成长就和我们有些朋友的生存体验是一样的，每个人的成长方式都不一样，有人家道中落，有人一场大病，有人从乡村搬进城市，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过程。而当我们突然看到纷繁的成人世界，童年就在那一刻变成了阳光下飞升的肥皂泡泡，再不可挽回了。于是我们就和电影的莱里一样，快乐离奇消失，剩下的这些情感你争我抢，于是变得沉默、多疑、敏感、易怒、叛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拍给孩子们看的成长故事，对于我们内心中渴望童年或者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这几种情绪加起来恐怕还不能比上一个卖萌的像大白。然而对于成年人，尤其可能以为父母的朋友们，他却是精心制作的一场内心冒险，充满了太多让人会心一笑或者是细思恐极的小思。不要小看电影，不要小看电影音乐。 古典也流行。 片尾音乐，作曲家们有时候把它们写成像序曲一样的风格，有时候又是组曲。像这一段是选自第五部，也就是这两年刚刚上映的电影《侏罗纪公园》的，这应该是第五部了，叫做《侏罗纪世界》，应该是今年吧，今年上映的。说到电影。电影的片尾音乐，左春如也说，每次都要听完片尾音乐，看完制作团队，那才是完整的电影。除了前几天看的其他电影，那么美好的片尾曲却是那么令人痛苦的情节。彭程也说，喜欢每周的电影音乐，伴着音乐听解说，很美，很享受。秋水分神也说，电影音乐是电影的魂。橘子先生说，是音乐的力量。听着片尾的音乐，有时候我会看着屏幕发愣，脑海里一幕幕的在过电影当中的很多情节。而这一部则是侏罗纪公园，作为系列的第五部作品，这部电影已经沦为爆米花电影了，试图找回原系列中的内核，但是又想有创新。不说电影，来说音乐，又说电影音乐是可以脱离电影的。迈克·吉亚奇诺，还是他在约翰·威廉姆斯创作的曾经的非常经典的音乐下，继续着庞大管弦乐的风格，来创作出由他自己音乐风格的新的音乐。想和大家分享下面这段音乐，就是21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一个主题，大家一听都知道是什么。不过麦克·吉亚奇诺把它重新配在了电影《星球崛起》的片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电影的片头有时候直接把自己公司的电影或者是片头直接融到了电影当中，有一些电影就是这样，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重新改编的21世纪的电影音乐风格是不是很赞？ 一开始的这个鼓也很适合整个影片的风格，它把整个音乐一开始就让大家进入到影片当中了。点赞。这就是迈克·基亚奇诺为电影《星球崛起》第三部创作的音乐，下面开始了大家期待的《碟中谍》。《碟中谍四》当中的主题，这一部《碟中谍四》呢，是其中呢有出现在布达佩斯。在这一部当中呢，一开始讲述的是汤姆·克鲁斯饰演的特工伊恩·亨特在莫斯科执行一个秘密的间谍活动的时候，一个恐怖分子安放的炸弹开始炸毁了。这个袭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恐怖袭击的范围，是完完全全的战争挑衅。后来伊恩在俄罗斯执行了一个叫做幽灵协定的秘密计划，后来为了让他完全拥有自主权，当时特工组织让亨特和他的三个搭档从监狱中逃出来，因为没有官方记录，没有后援，没有支持，亨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行动。在异国的行动当然总是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伊恩亨特自己队伍中还出现了内鬼。是很过瘾呢。在这一集《碟中谍》第四部当中，其中有几个场景令我们印象深刻，其中包括有印度，有布达佩斯，还有包括迪拜的第一摩天大楼。那是哈利·法塔拍摄的，所以整个的影片也是惊喜连连。